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个刁潘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必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屙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边首系幻想交响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系粉岭饮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听《怒汉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见。 怒汉推鼓。 哎，大家好啊！黄伟文一家之言走嚟第二部分啦，系啦，我哋肯讲到呢个伊斯兰国嘅问题，好似突然间世界上面多咗个魔鬼吓、啊，向所有嘅我哋，喂，你唔好认为香港必然地系世外桃源，同呢啲国际间嘅纠纷毫无关系噃啊！如果吓、啊、伊斯兰国。其中一个他认为的敌人是中共的话，在中共作为他要报复若干的他的啊行政的话，或者他们的仇恨的话，那他挑什么城市最引起世界关注呢？那所以变了，你不要以为啊我们见到这个欧洲新闻只是幸灾乐祸，鬼叫你接收这么多叙利亚难民咩？是吗？你寻找大爱的过程必然要付出代价，在难民里面混和了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是必然地无可避免，是吗？你只有解释啊，欧洲作为啊左翼思潮的重镇的巴黎发生件这样的事，究竟是唤起了右翼的兴起，定是更加的啊现在不断网上面很多个 debate 都在这里已经开始，是吗？既然鼓吹整个欧洲接收这个叙利亚难民的是德国，为什么恐怖活动不在德国发生？为什么不在德国大城市出现，而反而是啊最几乎税收相对是极高的法国，而他们的啊左翼思潮的啊的老巢，大家会要同情啊那些被这个啊世界遗弃的部分种族的生存权利啊，同埋佢哋嘅税款係捐咗去支持呢、這个好多人就话係叙利亚嘅反对派，而嗰啲究竟杀緊巴黎人嗰啲 AK-47 嘅机关枪会唔会係巴黎纳税人俾钱买嘅呢？係啦，呢啲咁嘅讨论呢已经喺欧洲好激烈咁进行緊。咁但係幸福唔係必然嘅，我淨係知道啊巴黎嘅不幸随时发生在我哋身边。今日个歌剧院嗰个啊危机啊，佢哋挟持嘅人质，同样我想象前几日发做瞓觉之前就諗，如果喺红馆发生又点呢？佢哋起码超过一万人啊，睇緊演唱会嘅过程，有十个八个恐怖分子就要挟持超过一万个香港人作为人质，係咪？但係问题佢哋连谈判都冇咩兴趣，因为佢哋目的就唔系谈判，佢要流血。佢流血想唤醒你听，你注视一下，有啲人其实每日发生喺呢种处境之中，喺恐慌同死亡之中。係啦，幸福唔系必然嘅。所以梁振英执政三年，不断地有个声音提出，只要香港肯牺牲郊野公园，就可以解决香港嘅住屋问题。最初由雷鼎明提出，系咪我哋嘅 green zone 系比例上占好多嘅，有法例嘅。跟住啊，最近有梁錦松呢、這个蠢蠢欲动嘅啊，即係嗰个董建华嘅智库係咪亦佢係准备黄袍加身俾佢接任下届特首嘅人物，因为佢哋都有同样嘅啊怨愤喺度，就係、是、当年嘅落马係咪佢哋有个所谓啊非战之罪，含恨落马喺嗰度跌低，要嗰度起翻身，壮志未酬，佢要大展身手。呢、這个香港有一堆咁人㗎， 一堆咁嘅董建华、梁锦松啊、李国章啊、罗范招芬啊、叶刘淑仪啊，喂，全部都觉得自己问心无愧，非战之罪，只不过外国势，外国势力幻想出嚟嘅，外国势力嗰、那个吓怂恿之下，令到你佢含屈离开，佢哋问心无愧，系咪啊？为咗香港鞠躬尽瘁，已经要落咗台，仲要背负一个唔光明嘅、唔光荣嘅历史地，作为生命工作里边嘅最后 chapter， 所以佢哋要卷土重来啊，系啦。佢哋一再咁开始轮流发炮，雷鼎明用理论基础啊，梁锦松直情话俾你听，你究竟要山明水秀地付出全世界最高昂嘅房价？董建华又再出声，到梁振英总括，仲要引诱埋年青人，而要年青人啊，呢个年轻人如果支持呢个郊野公园开放成为咗建屋土地，佢可以免地价俾个年轻人置业。犀利呢啲啊！我擺到明成個騙徒啦，你見到即係所謂街頭騙案就咁嚟嘅啦，一步一步一步再引誘你嘅貪念先，由貪念你贊成咗打開到缺門，但係問題莫度嚟度去唔係好妥噃，唔妥喺邊度啊？嗱，如果你對香港嘅行政同房屋嗰個規劃有一點認基本認識，你就知道香港嘅房屋係分生地同熟地嘅。即係话俾你听呢，我哋一块地要化成呢个居住土地用途呢，係要经历过一个好长远嘅规划，个 infrastructure 要好够㗎。首先就要有公路网啦，地下有地下渠啦，有清水嘅供应，有污水嘅流出啦，有各方面呢个电话公司、电灯公司、扭扭公司嗰啲光纤啊、服务啊，係咪？你唔可以话喂话会变熟土地就变土地，唔得嘅，佢要时间嘅。但係依家今日香港嘅政治气候係只增招夕，每年都发生好多嘅事嘅。你发觉突然间喂北京变动中，香港变动中，民情变动中，係咪啊？你见到学生本来係为咗下打下机啊，去下日本啊，沟女啊，系咪啊？爱情啊！咦，突然间佢哋会为自己嘅前途要重拾话事权。佢走出金钟，一个佢哋心目中啊，我哋而家叫啲青年叫废青嗰班咁嘅成就人士，一班废青会瞓喺金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啊，进行呢个好似啊井冈山时期嘅啊只为。只为人人系咪啊？毫不为己嘅方式扫地扫街，我见过不同嘅学生喺度扫紧嘅啊马路，喷水太热嘅时候喷水帮你降温，仲有曲奇饼俾你食啊，仲跟住有医护站啊，我见过好多好多觉得自己本来系食香港渣子嘅啊最低层嘅青年，佢爱上咗占领旺角。占领国占领呢个金钟，佢全部家人都唔体谅，全部啊朋友都唔喺圈子，本来做一个冇前途冇学历冇自己私人空间瞓屋村碌架床，系咪兄弟父母冇人明白佢辞咗份工走去占领，你傻傻地嘅，人哋收钱嘅啲学生你又冇收钱就走去占领，系啦，但係佢话斋从来冇人关心过佢哋嘅。佢哋係老鼠曱甴喺城市裏面，但係去到金鐘去到旺角，佢揾到一班人對佢關心。佢同姚鐵馬喺度本龍和道嘅時候，喂有啲護士嗰啲救尿站，有啲大學生喂幫佢去查藥水㗎喎，綁崩帶喎，佢成世都未俾女仔望過一眼嘅，五尺四寸高，滿面暗瘡，讀書唔成。蚊都唔蚊下，去 seven 买罐啤酒都冇钱嘅人，突然间原来佢揾到咗，原来有认同感，系啦，社会变紧，大家要重拾翻自己。佢哋被认为废青嘅，佢有梦，唔系净系好似你谂住，佢要揾份工考 E.O. 27,000啊，叻啲考 A.O. 47,000，系嘛？再跟住十年之内，储到首期就买层楼上楼。跟住再借銀行20年，係咪？到55歲就供甩，就開始供骨灰龛， 係咪六十岁前买埋呢个咁嘅啊圆圆学院有个单位即骨灰单位我意思。咁变咗可以完整咗我呢个生前死后嘅居所。喂佢同你人生追求唔同喎、啊。每个人唔同啦世界变緊。点解呢班咁样嘅枭雄式嘅人物蠢蠢欲动要打开郊野公园嘅生地之门郊野公园要变成住宅你知唔知要几耐呀唔系呢班人啊再生见到㗎喇。郊野公园你喺南蛇尖整个大兴村得㗎你估你知唔知几耐呀其实系。边度有公路去呀、啊你成个西贡郊野公园得一条线上㗎咋喺彩虹村嗰度咁样入去。係咪再另一条就系嗰个塞住入去个喺将军路嗰个坑口入去。再唔系就喺马鞍山嗰边大老山嗰边去。喂你要掂呢个西贡嘅郊野公园用地你知唔知要几多公路上嘅配合地铁起条西贡线啦、啊。你知唔知条地铁西贡线有几耐呀嗰边就接住马鞍山线呢边就接咗彩虹村线嗰度一条线就去咗做呢、這个啊将军澳啊宝林线喂睇咁囉又係。但係唔系十年八年做到嘅事。所以中间其中必然有诈即係话呢啲系咩呀呢啲系机谋之事呢啲系聪明嘅政客呢啲系喺个啊现有制度里面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嘅啊聪明人点会无端端话打开郊野公园之门啊就起咗几个公屋就喺个大潭水塘里面成为大潭屋村系咪博住大潭道同边度啊直上到阳明山庄喂你唔好咁諗喎。佢哋唔会咁样嘅。打郊野公园嘅目的系乜嘢其实开天杀价一定系想落地还钱。落地还钱系边度就是要香港人接受改变属地土地规划的政策。嗱香港有一套土地规划政策的。根据不同的城市规划有住宅用地有教育用地有屋村用地有这个工厂用地有其他不同的用地有农地。这家其实问一个最基本问题导致今日楼价同香港人嘅生活完全脱节嘅原因喺边度？好多人想当然就係话喂土地唔够囉係咪面粉唔够咪唔够面包唔够面包食到人多跟住物无行迹一切视乎供求咁面包价格咪上涨囉。只要供应面粉咁跟住面包自然会降价面包降价咁你自然地咁咪食到我哋平价面包囉。但係问题我哋所知道嘅就係话实在六大地产发展商佢哋嘅土地储备好多嘅。呢啲土地储备有啲系嗰啲属于新界嗰啲荒弃农地嚟嘅。有啲佢要换返呢个所谓嘅换地权变成住宅用地嘅。有啲系已经拿住好多工厦喺度一嘢蠢蠢欲动。香港都冇工业咯。点解仲要咁多工厦呢可唔可以改变嗰啲工厦作为一个住宅用途呢咁你唔做嗰个市场做緊咯喺工厦咪搵劏房住咯。或者我住上工厦观塘啦新蒲岗啦火炭啦仲有咩工厦嘅我都唔识得背啦。柴湾啦嗱好多工厦依家住咗喺度嘅大家系不闻不问嘅因为其实大家知道一个工厦里面动不动就一万几千尺一万几千尺就拖咗成个屋成个几十个房出嚟㗎啦最近咪鸿图道定观塘道咪扭破咗一个劏房嘅好似个商场做劏房嗰啲咁嘅。嗱好多呢类嘅我哋啲做唔知有冇啊。你话用工厦嘅租金嚟相对住隔离系住宅嘅话喂咁冇得比。嗱大家都諗緊呢啲咁嘅点改变土地用途其实你见到蠢蠢欲动嘅另一次官商勾结嘅大 project 进行緊就係话究竟嗰个地产商里面嘅储备土地因为我哋假设就係话我只要大量供应面粉佢就必然地就会制造面包但係边个必然地呢我作为 啊垄断咗嘅嗱，地产系垄断嚟噶，普通人玩唔到噶，因为成个游戏系大咗噶，你冇个长和系嗰种实力啊、新地实力啊、恒基实力啊，其实好难玩香港嘅地产。以前就话你间中地啊，有个老人家喺西环卖海味嘅啊，上铺下居拆咗佢自己起一座单栋楼，以前仲得，依家好难做呢样嘢。全部都是用一個一幾百億幾百億的單位作為一個大的啊地產發展，他哋足夠的財力去儲存麵粉，他唔一定要做麵包嘅噃，只要我限量供應，咁麵包永遠都貴，貴到變點好啊？貴到你剛剛我所講嘅，你花你一生嘅時間，剛巧就攞咗個爛鬼600尺、800尺單位，裏面有200尺係窗台，200尺係公共用地，係嘛？用你一生嘅时间，一生啊系一生，十年时间做首期，依家首期几多钱嘅？其实我都唔系好知道，都唔识物价。600万嘅楼首期要200万，200万嘅 cash， 十年得唔得 ？Elvis 你，你唔得，你依家唔得啫，你廿几岁，你90年噶嘛系嘛？咁你再耐啲咪得咯？其实，但系问题你攞咗首期200万，你有银行借400万，400万又要跟几耐啊？25年得乜噶？依家定20年噶？20、25啊，都得噶系嘛？都得嘅，25都得，即系差唔多啦。嗱，10年做首期，25年做呢、這个啊，嗰400万工就乘600万嘅楼几大到啊？500尺到啦，我估500尺上面积360啦，系嘛？4个窗台啦，同埋系嘛？跟住仲有个唔知咩走廊啊，唔知咩环保，唔知咩区啊，你要全部搵份嘅，点样企喺度？企得好啊，600万嘅层楼咧，拖地就最好啦。Elvis 唔使请菲佣，因为你企喺度唔使转身嘅，你自己360度啦，个地拖转到个圈就啱拖晒地噶啦。咁啊，用你35年嘅 earning 嘅时间，吓咁如果你25岁大学毕业或者硕士毕业咧，就啱60岁退休前你供得嗰层楼。吓、啊、咁，如果你要真系要供骨灰龛咧，就要60岁后咧，就要寻找一个第二个 career path 啦。系啦，就系、是、咁样。佢要制造呢种处境，同埋将香港人所有嘅人嘅梦想都得一个，就系、是、上楼。喂，梦可以好多种噶嘛？但系我哋最近呢20年已经冇其他梦噶啦，系咪啊？其他人见面就系话几时坐到首期？村屋几多钱？我琴日上堂先问起村屋几多钱。啊，琴日冇上堂，前日上堂，前日上堂村屋几多钱？喂，原来西沙公路已经700万啦，西沙嗰边啊，西沙茶座对住嗰扎700万，你知唔知噶？你哋过千万添，有位有钱佬讲有过千，唔系一栋、啊，我想讲一间啫，一间一过千万，哦，过千万咁啊 ，Elvis 难啲啊，你个计划重新开始过啦。嗱，首期就要俾400万，系嘛？咁你供800万嘅，你点借800万？不过我想问，吓、啊、啦，咁即系你冇资格住村屋啦。喂，咁样嘅情况，慢慢将所有香港人嘅梦集中咗做一个，就系、是、你要上到层楼。所以点样上楼，开始各方面嘅意见唔同啦。刘明伟啊，实际好多啦，唔好去日本同唔好睇戏得啦，即系过我嘅生活。因为我冇去日本，我冇去睇戏，不过我都冇楼，即系我唔符合刘明伟讲个年，因为我唔年轻啊嘛，再系嘛？咁即系咁嘅情况之下，你会见到，喂，香港人所有人嘅梦统一化系几时开始嘅咧？系几时系咁样样咧？以往我哋香港，你可以有好多方式嚟居住嘅。我哋细个时候遍地都系木屋区、大磡村啊。新蒲江啊，彩虹村未起嗰时，牛池湾咧叫做平石村未起咧，嗰、那个叫三山国王嗰边啦，跟住直入呢个西贡嗰边，全部都系木屋嚟嘅，左手边叫做老人院啊，系咪叫老人院啊？有个老人院噶嘛，系嘛？咁嗰边行一行去小清水，应该已经沿途都系嗰啲露营啊，新界土地都系木屋嘅。咁香港嗰边大坑道嗰度以前全部木屋嚟嘅，知唔知啊？即系。一个名门嗰度啊，成个山头由嗰度转上丽德村嗰边转上，再转右上去个大坑道咧，未到瑞士花园，喂，全部木屋嚟噶嗰度，你知浅水湾系木屋区嚟噶，其实浅水湾木屋，你搭6号车由中环入浅水湾咧，上咗呢个黄泥涌峡道一落去浅水湾左手右手边都系一座木屋嚟噶啦，一直到浅水湾坳，依家即系个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嗰度，再转弯去赤柱条路嗰度，喂，赤柱又系木屋，你知唔知噶？ 即係出去養豬嘅以前酒廠嚟噶，依家嗰個即係依家你起公屋嗰度啊，居屋嗰度啊，全部係酒廠嚟噶。我哋以前喺度讀書咧，有同學租咗個豬欄咧，個咁嘅房咧，一個豬欄嚟，一個豬欄個位置，佢搭咗做房。我哋一把不敷麻雀喺度，一放學就跑落去打麻雀噶啦，麻雀都唔使嘅，淨拱牌都唔收啊，咪打完之後快啲走，打幾圈咁啊，快啲走噶啦。嗰度咪就係豬欄同埋一個酒廠養酒。喂，當時有好多種選擇，慢慢地有公屋開始，咁開始就上樓，咁其中一個目標上樓之後，其他仲有不同嘅私樓可以租，有房租，係嘛？再跟住你有選擇好多唐樓冇列電梯嘅，再跟住你就話開始漸漸有嗰啲所謂大型屋苑咩都齊備嘅美孚新村嗰類啦、太古城嗰類嚟啦。嗱，慢慢一步一步咁慢慢開始，而嗰個向上游嘅階梯係有嘅。摸區嘅人好想住上公屋，住上公屋佢哋就會揾啦，係嘛？好開始時候上公屋就攞咗嗰個 number， 但未有鎖匙嘅。咁啊，全家就間公屋度咧就跳啊！你啲公屋咧，佢個牆咧，佢有塊玻璃最頂度噶，可以望咗入邊嘅，其實夠個間隔一樣嘅。但係佢哋會跳高係睇望下上面個間隔點嘅。咁啊，全家喺外邊個牆裏邊咧跳下跳下跳下跳下，好似嗰啲青蛙咁咧，全家嘣嘣嘣喺度跳，就裝一裝前面，裝一裝之後，個碌架床點擺？其實最後都冇選擇嘅，個個都係咁嘅。碌架床咪打個雜角擺咯，跟住中間擺咗食飯台咯，前面對住咪電視咯，行出出邊咪掛衫有幾碌嘢咁，將啲屋。將嗰啲竹啊、衣裳竹啊、晾衫嗰啲竹啊，懟出去咧，萬國旗咁懟住喺度噶嘛。咁廁所同廚房裝入個空位，啱夠擺一個叫洗衣機。喂，咁嘅啫嘛，其實。喂，再早啲唔係添，再啲廁所都冇噶。個廚房喺門口，你知唔知啊？喺樂富啊，喺黃大仙啊，嗰、那個廚房嗰嚿嘢咧，佢建埋俾你嘅，有兩個爐嘅，就每個家每户喺個門口度有個爐喺度嘅。然之後個廁所就喺間屋村個走廊嘅中間間，兩户夾粉用一格廁格嘅。所以食完晚飯大家爭住用嘅，但係當時佢有電視規律啦，我哋要睇呢、這個啊決戰前後啊，睇六小鳳咧，就嗰時就冇人用廁所，呢、這個時候只有可以沖涼啦。你嗱當時係大家不同嗰個期望，不同一級級咁樣落嚟嘅，再跟住你有屋村之後，就希望有一日終於在自己嘅樓，係咪啊？喺隔離有個單棟樓唔值錢嘅，以前啊一定要睇嗰個圈嘅附近。再跟住你一望作大型屋苑啦，即係講美孚嗰啲啊、太古城嗰啲啦。咁再漸漸你咪向上爬到一啲所謂好啲嘅地區，所謂嘅跑馬地啊，所謂去到嘅啊天后廟道啊。咁你再向上爬就有個入到去呢個馬基仙峽道啊、梅道啊、地利根德閣啊。喂，係咁樣爬上去嘅。喂，我講呢啲例子好多隻，好多人係用呢種方式咁向上游動。但係今日冇咗呢個方式，點解呢？中英會談交返香港，當時中國代表會談嘅人物魯平，佢認為殖民地政府不安好心，佢會賣曬啲地，用曬啲儲備，因此佢咪阻窒咗大嶼山幾條公路嘅興建，所以導致到青馬大橋撞一撞船，成個大嶼山孤立，大嶼山孤立，香港機場癱瘓，香港機場癱瘓，香港喺國際孤立。点解会咁嘅？当时城市规划唔系咁嘅，系啦，规划点解唔系咁？最后变成咁，就系因为佢一直有个心态，就系话佢哋系贫穷出身，佢好紧张钱。一个即将离开嘅殖民地，点会安于好心？所以你会使晒佢嘅地，使晒佢嘅钱。因此嘅时候开始就限制每年嘅土地供应，所谓中英联络小组有个土地委员会，个限制咗土地嘅供应。而地產商見到呢個政治大背景之下，即係話供應受到限制，而需求不斷地上漲，再跟住由於香港回歸，各式各用不同路途徑落嚟香港居住嘅大陸人越嚟越多，到咗後來成為制度，就係有每日150個所謂家庭團聚，到依家未完嘅，同埋香港冇審批權，係違反全世界嘅移民條例嘅，所有條例就接收嗰個國家有審批權。就唔係輸出個國家有審批權。今日你移民加拿大喺香港啊，去呢個 Exchange Square 啊攞表格，面見領事，係嗰邊嘅加拿大領事決定你可唔可以移民加拿大，就唔係香港嘅人決定我送150個去加拿大啦呢邊。喂，唔係咁樣嘅。但係香港冇咗個審批權，即係話從正常機制同一個唔正常地下機制，仲有幾多陰質官僚啊、關係貪腐各種途徑落嚟香港嘅大陸人有幾多？ 香港超過100万，依家連平面多口兜面都係。我成日都同人問人，你住嗰座大廈，我俾三樣嘢你揀：一有曱甴，二有鬼，三有一家大陸人。你揀邊樣啊？喂，我揀有鬼啊！我話：唉，我寧願有鬼啊！其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越嚟越多，你全部都見到嘅。點解？因為已經有途徑嚟，人口不斷咁向上升，調換緊，能夠有能力嘅就走緊。是吗？留返嘅喺香港里面。跟住有啲走唔到嘅年轻人开始发觉，咁唔係办法喎。我人生不是梦啊，我会搵返我自己将来。所以对政制开始开心啦，变成散兵落区议会啦。是吗？游兵散用，要对住一个啊中联版以前嘅新华社香港分社几十年地下组织制造嘅铁票以卵击石。是啦。同巴勒斯坦嘅青年一樣，執起地上石塊掟向以色列嘅坦克，喂，根本以卵擊石，毫無功效。但係問題，喂，我要重拾自己將來。嗱，土地問題本來就係官商勾結，加上政治背景之下，一班聰明嘅大地產商見到供應有限啊，而需求無盡嘅情況之下，囤積居奇，而變成今日嘅結果。今日嘅一间700尺嘅村屋，头先佢哋讲到话过千万都有系嘛？一般400万啦，我理解嘅系嘛？冇零头添，即系冇啦。我原来谂住400万，人哋唔识加嘅系嘛？冇400万啊！元朗得哦，元朗得交通唔便得咯啩？我由马路行半个钟上山上得咯啩？系嘛？都要收咗300万。OK， 咁我去呢个南丫岛红胜爷湾对住个山顶嗰度要行45分钟先到。都唔得啊！都唔得 ，OK， 点解你咁熟嘅？点解你做地产嘅 ？OK， 咁唔得就冇办法啦。嗱，点解去到一个咁扭曲嘅阶段？你依家目前，我94年由加拿大翻香港报社工作，吓当时因为报馆需要啊。当时香港大学毕业生嘅工资，我想话俾大家听，同依家其实差唔多冇变啊。21年过去。但係當時樓價幾錢，你知唔知？依家樓價幾多錢？即係話其實係香港乜嘢都停頓咗，但係只係樓價係一線飆升，而得益嘅只係一隻手指數曬，或者10隻啊！如果你真係寬容啲地，10隻手指寬容地數曬嘅大家族裏面，大財團全部囊括咗。即係話其實我哋係用緊所有香港人嘅啊勞動力。是供奉緊大概幾個大地產集團，呢個係間接税，所以你唔好笑香港係啊，唔好稱讚香港只有 15% flat rate 啊！你相對於你交嘅居住税，其實你交緊超過 50% 嘅税項。頭先所講嘅你一生嘅努力嘅夢想，只能夠集中喺一層樓裏面，仲要嗰啲爛鬼幾百尺、600尺都唔夠，實用得300多尺，仲要你嗰啲真金白銀嗰幾個窗台加埋，你又用咗15年嚟賺翻嚟嗰幾個窗台。你只能夠瞓窗台，係嘛？跟住就喺個拖地轉個圈，就已經可以拖完地嗰個咁嘅廳裏邊嚇，就係你一生裏邊嘅成就。佢將你所有變成咗以咁嘅方式。年青人醒覺，所以你見到當大地產商嗰個所謂個啊 land bank 啊，佢哋嘅土地儲備囤積咗好多工廈、農地呢啲熟地，只要土地政策改變。而俾個自由度佢哋改變作為居住用地，佢突然間就好多供應。當香港人察覺到，喂，你點會係無端端打郊野公園嘅主意？因為郊野公園由生地變熟地好難。點解你唔講其他啲方式？點解收翻跑馬地嗰個跑馬場嚟做建屋村咧？我成日話係嘛？點解你唔攞木球會個國士道嗰扎足球會、木球會啊、粉嶺高爾夫球會？嗰啲就熟地啦，话俾你听，嗰啲全部有公路网，全部有水有电，全部都有晒地下渠、污水渠嘅地方，点解你唔敢碰嗰啲？因为嗰啲根本唔碰得嘅，其实有技术上嘅困难。第二，亦冇行政上嘅决心，亦益唔到大地产集团。呢家所有嘅政策，你朝住嘅就话好简单，你要揾一个原因，就系话究竟成个政策嘅如果改动，因为一套嘅既有既定嘅土地政策。啊！如果系改动嘅话，边个系最大得益？系咪咁楼价会降低？我成日话楼价降低未必社会接受得到嘅，因为嗰个系一个其实网型问题嚟嘅。 喺董建华初初執政嘅时候，楼价曾经跌咗一半嘅，不当时就系导致到好多人烧炭嘅，银行体制出问题啊，而香港人纯如羔羊啫，如果你俾美国唔会咁嘅，你咪破产咯，你按揭俾我噶嘛，我付资产你咪攞我个砖头走咯，你咪拍卖做呢、這个做呢、這个啊楼主咩银主盘啊叫银主盘咯，系嘛，我咪宣布破产咯，你咪攞咗我层楼走咯。是吗？你认为合理先按俾我㗎嘛。我一千万嘅楼我俾咗350万首期。是吗？係你借650万俾我㗎嘛。当呢层楼跌咗一半500万嘅时候，我唔见咗300万首期，你应该承担返呢层楼原来变返500万嘅现实。呢个系银行借款俾啊小业主嘅时候佢个assessment 嚟噶嘛？你计过嗰个一千万嘅楼，我借700万俾你拿住呢张楼契，我认为安全，你先拍贷款噶嘛？咁如果边有工业贷款啊？唔系边有其他嘅贷款啊？边有创业贷款啊？直谷咁多嗰啲咁嘅投创基金啊？点嚟噶？就系、是、我想买概念股啊嘛，系咪？当时银行应该系咁样噶嘛？但系香港人冇嘅，香港人好守法嘅。香港喺殖民地嘅 training 之下，基本上是一个好好嘅好乖嘅顺民嚟嘅。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你唔好以为郊野公园第一牵涉法例。第二唔好俾年轻人千祈唔好听梁振，唔系梁振一个骗子，大家知㗎啦。基本上你唔应该听个骗子讲，如果你答应咗啊开放郊野公园呢条法例之后，你又会买平楼，你一样都买住完美楼㗎咋。以你目前嘅薪金，即使你做 AO 啊，我即使你考到做 AO starting point 47,000元做 starting， 你自己计一计条数，头先所讲一条一个村屋要12,000嘅时候，你今年村屋都住唔起，因为你个 starting point 47,000，我哋数啊，我睇你几时做到 D1， 你计啊 ，D1 之后点啊？110,000+ D2、D3， 喂，去到 D4 都走啦，退休啦，系嘛？有几多个真系问到 D9 啊？仲要问责局长啊？当政治已经唔系封闭嘅时候，系围威位嘅时候，你睇下梁振英嘅政治系围威位政治嚟嘅。如果呢个就系将来中国管治香港嘅基本嘅啊所谓政治逻辑同风气嘅话，即系以后都系围威位嘅啫。除非你系苏锦良啦，咁你就可以有400万年薪。除非你做吴克俭咧，人哋一个月睇30本书，系啦，佢咪有400万年薪咯。不过佢个资格个样同埋资格就应该做美心酒楼铺长嘅啫。但系问题，由于佢系维威卫梁振英嘅集团，所以个变咗咪可以做咗教育局局长咯。系啦，嗱咁嘅情况之下，你唔好以为郊野公园只系个虚招一招，佢真正目的嘅系想改变香港传统持之以年用咗好耐嘅土地啊规划同埋政策。如果开放呢个政策，第一个发财嘅就系投嗰6个大嘅地产发展财团。呢、这个我哋要认清楚先决定你对郊野公园嘅态度。好，时间差唔多，休息阵间返嚟下半部分嘅黄伟文一家之言。